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，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神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郭峰演唱的《坚持》，陶喆带出的摇篮曲，黑棒演唱的《Number One》。 最后不要回头，啦啦啦啦啦。 是在一瞬间无限美景的缠绵、yeah, 我的宝贝也盼着明天 别人也变了，你自己。你作为 number one， 比个 number one， 加他

自己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交给你，被疼的心，被疼的感觉，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被宠的心，被你宠爱的感觉，全心全意想着你，时时时时留给你，也愿意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

繁花总虚淡，